丁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，来稿请记北京境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，邮编100022，咨询电话010-8501-1401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意流入眼，欢迎你唱惊喜，纵一下抽仙片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飘头雾里眨沙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湾古道边，风走地连天，古城之风得一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我叫刘博文，我来自西城区的一名小学，今年10岁。我要朗读的是《宝葫芦的秘密》。我吃了一个宝，我瞧瞧桶里的鱼，正在那里活蹦乱跳，越看越爱。我忍不住又要想起宝葫芦的问题。这宝葫芦的确有本领，要鱼就有鱼，要吃的就有吃的。可是这只不过是些小玩意儿，难道我老是只要这么些小玩意儿吃的喝的就可以吗？停了一会儿，我又想，我得要一点大的东西，要一点贵重的有意义的东西，行不行？我又停了一会儿，静静的听了又听，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，只有我自己打了一个嗝。我忍不住叫宝葫芦咕噜，我还当你睡了哩。我有点不满意的说，喂宝葫芦，你猜我这会儿心里想什么？我知道，那你有什么意见呢？你要什么你吩咐就是，不用问我能行不行。那我跳了起来，兴奋的心腔里都痒痒的。我想了一想，我要一座房子。慢着，我马上又改口，让我再考虑一下，房子放在哪里呢？难道可以放在河边上吗？放在……我又想了一想，忽然就想起我们学校后面有一块空地，听说暑假里要盖新校舍里，不错，要在我们学校后面建出一栋楼房，3层楼，有亮堂堂的教室，窗子外面是球场，你就是坐在里边上课，也可以一晃眼就瞧在别人在那里面赛球。我一考虑好了，撒腿就跑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， 听听唐耳朵， 唐耳朵，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， 听听唐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， 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塔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李涵一，来自海淀区东升实验小学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故事《如果我是老师》，我很喜欢这个故事，因为我也跟故事里的女孩艾斯一样，我觉得我的形体老师特别不公平。有一次，我只是在走廊里跟同学说了一句话，老师就当众批评了我。读完这个故事，我发现要做一个好老师，要维持好整个班的课堂纪律，对所有人公平，不能偏心，还要照顾好所有同学的情绪，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。好吧，我开始理解我的形体老师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应该学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，不是吗？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，来自法国的克莱尔·克莱芒和罗宾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王立敏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海豚传媒、长江出版传媒、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我爱阅读丛书》，如果我是老师。小女孩 S 刚刚放学回到家，瞧，他的小猫咪布夫正坐在床上，地上散落着一大堆的玩具，布娃娃、小熊、小丑、小狗，还有小鸭子。 S 一点也不开心，他对他最亲爱的小猫布夫说， 哦，我的老师他从来都不会跟我开玩笑，他太严肃了，他只跟我们班的第一名开玩笑，那是他最喜欢的学生。如果你看到他跟第一名说话时候的样子，哦，我告诉你，那真是太烦人了。如果我是老师的话，我向你发誓，伯父，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的。啊，如果我是老师， 巴拉巴拉巴。哦，我想 S 也许真的实现了他的愿望， 因为刚说完这句话， S 就变成了老师。他的面前是他的玩具学生们，小丑、小狗、布娃娃、小熊，还有小鸭子，当然还有他最亲爱的小猫波夫。 S 像个真正的老师那样，脖子上挂着一串项链，鼻子上架着眼镜。他对他的学生们说， 两个人一组，谁要是说悄悄话，我就会惩罚他的，明白吗？ S 的新学生们都很害怕他，他们嘟囔着， 哦，这位新老师可真是严肃， 哦，他好凶啊。 学生们走进了教室， S 老师想要点名，他拿着点名册对学生们说， 每个人听到名字都应该说到，知道了吧？好了，现在开始，劳拉。 洋娃娃劳拉举起一只手， 到。 豆豆， 小丑豆豆举起一只手， 到。 奥尔也呆仙儿， 玩具熊举起一只手， 到。 土豆丝， 玩具鸭子举起一只手， 到。 拉皮诺， 玩具小狗说， 到。 波夫， 可是波夫怎么没有声音？ S 最喜欢的小猫波夫好像愣住了，波夫没有回答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坐在教室的最后面，看起来很担心的样子。 S 老师的心软了， 他走过去摸了摸波夫的头， 哦，没关系，波夫，你来了，我看见你了。 这时候洋娃娃劳拉对小丑豆豆说， 哦，这不公平，我们都说到了，为什么他就不用说呢？ 豆豆愤怒地看了劳拉一眼说， 老师总是正确的，你快闭嘴吧。 是啊， S 老师是正确的，他对大家说，现在我们来做游戏吧，谁愿意跟我一起唱儿歌呢？豆豆马上喊起来， 我。 S 老师拍着手开始唱歌了，琪琪偷了爷爷的西红柿，西红柿。这时候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，琪琪偷了爷爷的西红柿，西红柿。 S 老师高兴地说， 哦，太棒了，你们都是好学生。但是 波夫， 小猫波夫去哪儿了？ 他正在低着头， 他不会唱儿歌，而且看起来很不开心。 S 老师又一次心软了，他又去摸摸波夫的头。 哦，波夫，没关系，你肯定能学会的。 羊娃娃劳拉非常愤怒，他第二次跟小丑豆豆说， 哦，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，我要去跟我妈妈告状。 看起来豆豆不同意劳拉的意见，他对劳拉说， 嘿，老师永远是对的，你快闭嘴吧。 接着 S 老师请大家做数学题，当同学们做完数学题的时候， S 老师在教室中间来回地溜达着，他高兴地说， 哪位同学想让我在他的作业本上打一个 A 呢？ A 可是最高分了，这可以鼓励你不断的进步。 小丑豆豆喊道， 我想。 于是 S 老师给豆豆打了一个 A。 接下来羊娃娃、小熊、小狗还有鸭子都想要，但是波夫呢？ S 老师问小猫波夫， 嘿，波夫，你…… 小猫波夫不敢开口说他想要，这是因为他胆子很小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把所有的数学题都做对了，他看起来好担心呢。 S 老师又心软了， 哦，好了好了，波夫，我也给你一个 A， 一个大大的 A， 你看这么大多好啊，你不觉得好吗？ 可是这一下羊娃娃劳拉又眼红了， 哦，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，我要去告诉我妈妈，告诉我爸爸，我要告诉巫婆，他们会告诉全世界的人，老师不公平，不公平。 羊娃娃劳拉太生气了，他趁着做游戏的功夫叫了小熊、小狗还有小鸭子， 你们快看，老师真偏心，他就在那儿，看。 羊娃娃用手指了指小猫波夫， 他就是老师最喜欢的那个孩子，他简直就跟一只跳蚤一样那么脆弱。 这一下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，除了豆豆，他着急得直跺脚，连帽子都跳起来了。 老师永远是对的，你们别说了，别说了。 可是其他人根本不想听他的话，他们一起跟着羊娃娃叫起来， 哈哈，他就是老师最宠爱的孩子。 他们小声地唱着， 就像一只跳蚤一样弱，就像一只跳蚤一样弱，就像一只跳蚤一样弱。 这时候小猫波夫蹲在旁边，他看到了羊娃娃带着大家唱那只讨厌的儿歌。波夫也许不知道怎么回答道，也许不会唱儿歌，也许不知道伸手要一个 A， 但是他是一只猫，有一件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，那就是怎么用尖尖的爪子去挠别人。他觉得劳拉太过分了，于是他跳了起来，他用他尖尖的爪子挠了羊娃娃劳拉的胳膊，劳拉大 声地尖叫起来。这一下，艾斯老师全都看到了。他生气了，他真的生气了。艾斯老师对大家说： 哦，两个人一组，不听话的同学我会惩罚他，我会揪住他的耳朵，还会刮他的鼻子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 接下来，只要一上课，他就会让波夫站在角落里。 哦，还有洋娃娃劳拉也是， 因为他曾经非常非常恶劣地嘲笑过小猫波夫。瞧，波夫站在一个角，劳拉站在另外一个角。现在教室里真安静，甚至能听到鱼缸里的鱼呼吸的声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洋娃娃劳拉突然哭了起来，她看起来那么伤心。最后，艾斯老师心又软了。 好吧，好吧，劳拉，你可以回到座位上了，快回去吧。 劳拉回到了豆豆的旁边， 她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。她对豆豆说：你看到了，我也一样，我们都是被老师宠爱的学生了。 豆豆耸了耸肩膀说： 哦，老师他 他的眼睛里看起来充满了爱。他停下来，他脑子里有了一个主意。接着小丑人豆豆说： 哦，我长大了一定要娶我们的老师，他太好了。 这个时候，小狗转过身来说： 哦，不是，我要娶她。 小熊也说： 哦，不不不，是我。 鸭子也说： 啊，是我是我，我要娶她。 洋娃娃劳拉说： 啊，而我要当她结婚的伴娘。 豆豆很生气，他大声地说： 我才是第一个说的，所以长大以后我要娶我们的老师。 他生气地抓起了桌子上的笔筒，扔向了洋娃娃劳拉。劳拉把他的笔筒也扔了过来，但是豆豆弯下腰躲开了笔筒。 哦，不过太不幸了，笔筒砸过去，砸在了小狗的鼻子上。 哎，这一下整个教室乱成了一团，所有的学生都打了起来。艾斯老师真是受够了， 他大声地对大家说：哦，停下停下，谁要是再敢动的话，我就重重地惩罚他，把他的脸涂成黑色，在他的脑门上贴个纸条写着捣蛋鬼，听明白了吗？你们一个一个的都给我站到角落里去，罚站。 大家都站到了角落里。诶，但是小猫波夫他到哪儿去了？ S 看到了，波夫仍然躲在角落里，他睡着了。 这是因为老师好像有点冷落他了，好像很久都没有跟他说一句话了。艾斯老师蹲下来抚摸了一下睡着的波夫。 哦，当个老师需要照顾到所有的学生，这还真是不容易，而且 瞧瞧，我们的艾斯老师看起来好像很愧疚。他没有照顾到每一个学生，他难过的连他的学生们都不忍心了。 大家凑过来对 S 老师说： 哦，老师，没关系的。 哦，是的，这没什么。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， 突然下课铃声响了。 啊，真不容易呀，终于下课了。 S 老师松了一口气，拍拍手对所有的学生说： 哦，到了时间，下课了下课了，啪啪啪，下课了。 我真的是再也不想扮演老师了，这些学生我也真的是受够了。好吧，去吧去吧，睡觉了，回到玩具箱子里面去。 小女孩艾斯，她把所有的玩具放回到了玩具箱子里。 就让他们在箱子里待着吧。嘿，伯父，伯父，你在哪儿？ 哦，原来伯父在这儿。 伯父跳起来，跳进了艾斯的怀里。 现在，艾斯要告诉伯父一个小秘密。 嘿，伯父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心里，我是怎么叫你的吗？听好了，你是我的小宝贝儿，这是真的，我发誓。哦，我最爱我的伯父。 嘿，现在艾斯知道了， 当个老师，可真不容易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射击队的教练在街墙上发现了一排气枪弹孔，个个都命中一个很小的粉笔圈。他心里想啊，这一定是个神枪手啊，无论如何也应该把他找到。经过查访，他发现射手竟然是一个7岁的孩子。教练非常敬佩地问这个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的射击术是从哪儿学来的呀？小孩若无其事地回答教练说， 没什么，很简单的，我先对着墙开枪，然后在弹洞周围用粉笔画个圆圈。 呱呱刚学了三五成群、无忧无虑这两个词语。有一天他在看电视的时候，曾经演过其他剧的演员现在居然出现在另外一部电视剧当中。呱呱看了之后啊，兴奋不已，他马上大声地叫起来， 妈妈快来看，我最喜欢的演员出来了，他把那些坏人三五成群、无忧无虑地打败了。 有一天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接着是雷声闪电。爸爸看儿子呆呆地望着天空，于是就问他说， 呱呱，你说说啊，为什么我们总是先看见闪电，然后再听见雷声呢？ 那还不简单，因为眼睛长在耳朵的前面呗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小苹果幼儿园的马佑泽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下雨了。 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小鸟躲在树叶下，小兔蹲在树洞中，小猫靠在草丛旁，小鸭藏在荷叶下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小动物们哈哈笑，